今日的畫面咧係咪好擠迫咧？ 有咩分別咧？平時都咁擠迫嘅喎。 有啦，有我啦，你啦，仲有位嘉賓啦，仲有兩個小朋友啦，又有電腦啦。 呢、兩個話，唉、哎，真係爭啲遺留咗啲。 講唔講啊？ 係啦，嗱，朱麗凡我哋熟悉嘅嘉賓嚟噶嘛，大家都識噶啦，係咪先？ 係啊， 呢兩位小朋友點稱呼咧？ 依兩個小朋友啊，阿 A 同阿 B 啦。 又係你啲 friend 嚟㗎嘛？ 啊，都係小朋友，我嗰班小朋友咯。係啊。 OK。 我隊足球隊其中嘅兩個成員啦，咁樣係咁啊。史提凡咧就上一季都經常啦作客啦喺度幫我哋分析一啲案件啊心理角度啊咁樣啦。今季咧第一次咧光臨喎，咁啊歡迎你先啊嚇。 好 ，hello 啊大家。 知道你今日比較趕啲嚇，咁咧就今集咧一定要你喺度即係幫下手啊，唔掂啊呢單嘢我哋即係自己搞唔掂。 好強嘅，需要一啲心理嘅分析 嚇， 好多好多即係估唔到嘅答案啊，估唔到嘅講嘅嘢，或者究竟係真唔係咧，真係要問下史提凡。 係啦，同埋好多即係心理分析嘅呢單案真係。不過咧就在此之前咧，想提一提啦，就因為最近即係應該話呢季開始啦，咁就遇到一個。IT 上的問題咧解決唔到啊，一直都好煩惱啊。咁啊，關於咧即係嗰啲蘋果用戶咧，即係如果自己 upgrade 咗嗰個 iOS 9.03 啦， 係啦， 最新嗰、那個最新嗰、那個 以上嘅朋友咧，咁佢哋就一直都睇唔到呢個市場嘅，因為蘋果嗰邊未搞掂。咁但係咧，竟然我哋有位聽眾咧好犀利啊，即係卧虎藏龍，佢發現咗一個Puffin。Puffin 嘅 software， 佢話 download 咗，冇錯啦， 包曬嚟嘅 瀏覽器 download 咗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咧，竟然係可以睇到嘅。 呢個其實我以前都 download 過嘅，不過我唔知佢可以咁樣用啦，估唔到佢係可以睇到嗰個叫做咩啊？Impact 即係呢個 Apple 咪睇唔到嗰個叫做咩嘅話 ，Flash 噶嘛，佢就睇到 Flash 嘅、但係雖然係咁，但係佢喺個 iPhone 嗰度咧睇到 Flash 都係有啲窒嘅。咁但係唔緊要啦，而家唔係睇 Flash 啊嘛，睇翻花家姐啫嘛，睇下花姐窒唔窒啦，窒得地都 OK 啦。 我成日俾人窒啫，我就係知道。咁啊，再提一次嗰個 software 嘅名啦 ，Puffin 嘅。咁啊，各位如果你係受呢個問題困擾，一路淨係可以聽聲又見唔到人， 唔使睇醫生啦、醫生幫你唔到嘅呢啲。 咁啊，快啲去裝啦，裝咗就可以睇翻啦，唔好再 有咩即係都仲係揾唔到嗰個 software， 直接發email 花家姐PM 佢得㗎啦 嚇。PM 我哋 Radio 99.TV 嘅 Facebook 啦。 係喎，喂，仲有啊，即係要提一提大家係咪？我哋嘅 Facebook 咧，而家咪有幾個專業嘅，有幾個節目㗎嘛，就係即係東頭灣道啦、客似雲來啦、無底深潭啦，三個㗎嘛。咁我哋將會係全部咧集中曬喺翻我哋邊度咧 ？Radio 99.TV， 然之後又艾力力去管理啊，咁啊，所以咧就 死啦，咁啊賴嘢就你以為得我一個管理就一日成日問我嘢嘅時候，以為嗰個就係艾力力，肯定就有其他人答你啲其他嘢啦，例如問你即係電話號碼嗰啲，嗰個唔係我嚟㗎嚇，千祈唔好諗住 咁樣嗱，方便管理咯，咁樣就 係啦，即係想嗌翻大家咧，即係如果你聽到呢個節目、睇到呢個節目嘅話咧，就盡量咧將你哋嗰個 Facebook 咧去翻呢個 Radio 99嘅 Facebook 去 like 咗之後咧，我哋有咩消息都喺嗰邊係發布㗎啦， 集中啲。我哋 YouTube 嗰度有條新嘅 channel 啦， 叫做咁多新嘢嘅， 係啊， 係咯，唔見一陣先話先係擺咯，點解咁多新嘢 吸收唔嚟喎？ 咩搞下啦？我哋仲有新嘅 studio， 你知唔知啊？喺度喺樓上。 今日你咪冇改地址啦， 佢有新大水喉啊！ 係啊，你唔好亂噏啊！我都想啊，真係絕對唔係啊！咁就我哋新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係 Radio 99網絡電視。 係嗰個成個感覺 grand 咗好多。係啊，你個人 聽落去有氣勢啊！你 成熟咗個 CEO 啊！ 你快啲要 like 啊！唔該， 真係。 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免費咧去subscribe 呢個頻道啦。咁我睇到我哋最新嘅片段啦。 冇錯，冇錯。 咁樣啦，其實啲片段好多係一啲sample 嚟嘅，咁我哋擺上去俾一啲非用户咧睇一睇啦。咁 但係我哋將來有好多，即係我哋會繼續發展落去好多免費嘅節目噶嘛。你想睇嘅話，都喺嗰度睇到噶嘛。 係咪空頭支票？ 火啊嚇！有火嗰啲，有啲火係噴出嚟。 係咪真係有啲啊？係我熱氣啊！熱氣啊！有少少 啲火噴出嚟啊！有氣勢啊！ 你有冇聽過虛張聲勢死？ 騙徒係咁噶嘛？通常講到好大咁樣， 梗 係呃錢嘅都係為咗 打得都睇得。 喂，翻返正題先。 好，翻返正題。 請阿史提凡嚟，梗係一啲關於心理嘅問題啦。 係啊。最近香港咧就有一單好轟動嘅案件啦，咁都稱之為亂倫案啦，係咪都算 啦？咁 就一個性侵犯嘅案件啦，哇！呢個真係簡直，我見到即係個法官咧，哇！極度憤怒啊，即係佢用喪盡天良同埋 即係嗰單案例，提提大家就係嗰位60歲嘅阿叔咧嚇，就即係不斷強姦佢個細個5歲嘅女啊。由5歲開始強姦佢陰公， 簡直咧我未見過法官嬲到咁啊！即係佢用咗一個我都唔係好識嘅一個 字，嗰個字係點讀啊？ 疑論遊道，哇！真係好深啊！呢個疑論遊道， 係 哇！ 呢個 法官真係好有內涵，係啦。咁呢四個字即係佢用呢一啲咁嘅即係字眼咧，去形容呢一個即係佢稱之為社會嘅渣滓嘅一個人。 咁啊，重判廿一年。 咁深，大家唔明白，咁簡單啲，例如近似粗口嗰啲，我可以直接啲形容到佢。 咁先顯得佢勁啊嘛，顯得佢有修養啊嘛。 咁啊係， 一般字要抄完字典先寫啊。 係，因為可能成為案例噶嘛，可能將來啲人又會即係攞翻嚟講啊嘛。例如我哋都會攞翻嚟講啦。 係啊，咁我大家學下中文咯，順便。咁但係我覺得好笑就係，即係話判嗰陣時咧，咁個嗰個被告就喺度頭擰擰咁啦，跟住法官話：擰咩頭啊你？唔准擰頭咁樣。 係啊，我感覺頭先嗰句係有一句粗口嘅字加中壓力。咁樣咧就即係嗰種力度就好勁 啦！嬲啊，真係人人得而誅之係咪啊？阿司徒凡係咪成日都會接觸到即係呢啲個案咧？有冇咧？ 我又唔係成日接觸，但係因為我研究過性學啦，咁對呢方面有少少唔一樣。第一樣就點解個法官咁大反應同性別有關咧？第二就話點解法律會咁重咁嚴重去對付亂倫咧？其實後邊都有一個即係個社會壓抑或壓制裏邊嘅。佢從性學角度嚟講咧，冇乜所謂亂倫嘅，亂倫一種禁忌。之所以變成禁忌咧，通常代表即係話有啲嘢其實佢有原始引誘嘅，佢先要禁忌。如果佢原先冇引誘，佢唔使禁忌啦，即係唔使即係阻止佢啦，好簡單嘅。會唔會立條法就話咧唔准你食糞便，或者咧立條法例就咧你根本話即係可能係做一啲你根本就唔會想做嘅嘢。佢立條法例咁重咧，即係通常代表後邊咧個誘因咧好強，同埋可能係個後果好嚴重。但係佢又講翻一般嘅宣傳咧，即係講緊啲性學研究，即係宣傳就係、是。由於我哋想社會有秩序，想咧就推高或者叫做咧肯定翻呢個可能婚姻關係，或者嗰個一夫一妻制，諸如此類成個系統嘅話咧，佢有時有必要咧係禁止某啲嘅事情發生嘅，引致即係費事個制度冧啊。咁啊就講翻亂倫啦。一般我哋常講嘅做法就係、是、呢、這個梗係人得嚟豬知啦，亂倫嘅嘢咧搞出啲怪嬰啊，智能又低咁樣，其實呢個係不可信的。這個就跟一般人是其實不會的，你其實留意很多案件呢，即是德國有，英國試過，美國試過，即是有個爸爸強姦了個女兒，個女兒又生了女兒，你其實沒有提過他的小朋友會不會有智障，其實基本上是很少的。更何況歷史上呢最典型就是埃及啦，埃及人呢本身的皇族呢就一定是近親的，我們晚清清朝成日好多時都是近親嘅，咁實際上一定係公主之間啊、王子之間先有通婚嘅，咁當然係後期就改少少啦。咁但係埃及好明顯嘅太陽神族嗰個系統，即係佢嘅傳統都話啦，今就一定係兄妹啊，因為直情唔會跨，但係你唔會叫特別智障。當然啦，佢就唔會特別聰明，因為根據嗰個遺傳學話啦，即係近親咧，通常因為嗰個變化少啊嘛，於是乎就唔會特別好輝煌。 唔會特別 smart。 係啦，你話會唔會突然間變咗咧？即係好怪嬰啊！嗰啲其實就一種社會恐懼啊，即係迫使你咧，即係感覺上咧驚嘅話咧，就唔會犯嗰個禁忌。 算唔算有少少妖魔化咗件事？ 係會啊會啊，因為其實呢個就係政權嘅妖魔化。當然後邊有啲後邊嘅原則就係因為成個大歷史發展咧，對性嗰個咧即係壓抑或者個管理有必要。揾管理嗰字靚啲嘅，因為如果假設嘅話咧，你兄妹之間咧好早年即係十零歲開始有性慾，你又唔禁佢啊？咁就大鑊啦，即係好似咧倉揾倉鼠啊！你突然間即係你你唔理佢一兩個禮拜一夠啦，我諗充分你好麻煩嘅。咁你即係一年後咧，發現咧好多隻嘅，可以即係大量送俾人。 咁啊，人口好難控制啦，咁啊。 咁同埋嗰個質素唔會高。 即係咪合法嗰個問題之外，但係因為嗰個對象係一個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你有兩兄妹，兩個都係成年人，好頭先你咁樣講嘅時候，咁可能咧你嘅感覺會比較。冇咁犯法嘅感覺。 通常一個小朋友一個動物， 有個小朋友喺度幾歲啊嘛， 令人咧好憤怒。 咁憤怒，可能係啲 係咁啊。其實我又睇過同一單新聞咧，頭先我講一般對亂倫嗰個理解啊，即係特別係爸爸同女咧特別反感嘅。一般想象係 通常都係好似好似 點解 調 翻轉難啲啊嘛？ 咁啊係， 調翻轉難啲啊嘛。 你諗 啊，即係一個媽媽要令到個男嗰個有反應，即係個小朋友好困難嘅，同埋即係要勃起啦，所謂嗰個程度難好多。 唔係有啲人話你。其實誒細細個抱住佢誒錫你，即係唔係錫 ？sorry， 吸住個 飲奶 胸部啦。咁其實有啲人話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好似互相嘅一種好親 呢個好明顯，即係攬住其實都一種愛撫啦。即係簡單啲講，或者突然間可能即係好親密啊，錫錫嘅咁樣。即係我成日話性學上面叫黏膜啊，呢部分叫黏膜，即係見到肉嗰部分啦。即係其實都有性嘅反應嘅。咁啊，都係好 Freud 嘅一啲傳統嘅講法，即係性發展期。咁但係你話後邊嗰橛你話？爸爸即除了作為一個法律上的禁制之外，我覺得要這樣講的我哋人始終係人，因為我哋始終係受文化影響嘅，我哋咁判斷咧，咁嘅反應覺得嘔心係合理嘅。咁但係話我哋人就調翻轉，真係動物嚟嘅喎，好坦白講，係咪？咁啊特別 我看到這個就是有些人訪問一些生物學家都講到有幾個可能，第一個就是 defense mechanism， 這個呢保護機制，那個其實可能它本身呢都有一個呢即是羞惡啊，不喜歡自己反應，但由於它可能性啦不開心啦，性慾轉移呢就是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又沒人阻止，那其實有一種墮落的感覺的，會重複，當然啦，我們有些心理學會都講到明，或者甚至乎呢一些法律界講到了，我們不要再幫他辯論，就不要說什麼人性啊，也不要說什麼童年陰影啊，即是盡量我們其實法律上有時都建議一些心理學家或者律師呢，就你不要再找這些理由了，即是好像鼓勵人這樣，這個，但是這個題外話，但你講回即是專業本行或者有些研究講法就呢，他真的會這樣講的，即是其實就 其實有原因還有原因，還有原因，你接不接受到或者啱唔啱嘅呢件事，願意都係一個好重點嚟嘅。即係譬如有啲咁有啲新聞話，即係個個唔知阿哥或者個妹失散咗幾十年，突然間佢哋變成一個戀人，仲發生咗關係，佢唔知噶嘛。 因為其實近親咧，講翻另一種心理學嘅講法，就係近親咧本身咧好近嘅人，其實有原始吸引力嘅。 我都聽過呢樣嘢。 禁忌點解會變成一個咁嘅？即係變成一個我哋嘅壓抑嘅對象咧，因為禁忌本身就話佢有原始傾向，係咪？再講翻，其實頭先你話兄妹更加明顯咧，啲韓劇咧最初乜乜新性戀咧，全部都係兄妹嚟噶嘛。 我意思係話咧，嗱佢嗰啲唔見咗，即失散咗之後再重遇變成戀人嘅兄妹咧，佢哋係唔知道，冇咗個反對嘅，佢哋直頭係兩情相悅噶嘛。 互相 但係問題喺呢單 case 裏邊係一個阿爸同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嗰五歲小朋友係唔中意，但係佢唔識反抗，佢係一個被害者啊嘛，咁係另一件事啦。佢係完全係用。以大欺細他根本就冇辦法反抗，咁係我諗完全 呢個係即係違反你現代人嗰個文明或者嗰個咧價值觀， 係 咪先？係 嘛？咁想幫個小朋友啦， 我絕對贊成。即係如果你身同感受或者投去咧，即係呢個人同個法官講一樣嘅，即係坐曬即係坐埋成世監，一啲都唔過分。因為呢啲應該係被禁止咧出嚟擾亂世界。 喂，但係咁喎，喺英國嗰邊咧有個老豆咧就俾啲仔女指控佢咧就都係做一啲咁嘅事啦，但係咧佢嘅下場就好像有點不同喎。 哇！佢嘅指控的事更加嚴重喎。 而且咧，通常一般咧，呢啲小朋友梗係無名無姓，淨係得個英文字母噶嘛。呢個唔係喎，直頭咧係即係繪形繪聲，自己喺個鏡頭面前數呢個爸爸曾經對佢哋做過乜嘢，可以。哇！我真係覺得。 但 係 點解個小朋友會咁做咧？都值得商榷喎。 係 咁啊！點解佢會咁樣即係會講呢講出咁多嘢出嚟咧？ 首先又要 sell 下我個名俾阿艾麗澤下先啦。咁咧就叫做呢個英國首富曝光十六。今日咧嗱，今日冇啦，今日我冇。 自地人都有曬㗎嘛？ 冇啊， 冇咩 地方一定要嘅。 係咯。 咁啊，人物梗係要首富啦。係 咯。 一個首富啦，咁同埋曝光啦。點解會曝光咧？因為有小朋友告密。 嗱，嗰個層次又高咗啲，有個曝光嗰個字眼咧， 十 六添，好想睇啊！ 香港人好中意聽乜乜十六咁樣，幾投其所好啊！咁咧就話説咧喺英國咧有個地方啦，叫Hampstead 啊。其實我都去過英國，但我其實我唔知呢個地方喺邊嘅。 我聽講呢個地方係富貴嘅地方嚟。 係啦，就話咧好多有錢佬啊， 有錢佬，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跑馬地啊咁樣。 佢係即係喺百萬富翁嘅比例咧，係全英最高。即是有錢人的聚居地區嚟㗎，即 是 香港嘅半山啊、跑馬地咁嘅。 咁但係呢個咁富貴嘅地方咧，就發生咗一單咧好大嘅醜聞啦。咁啊，話説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對子弟，咁啊一個就係九歲啦，九歲嘅妹妹咧叫 Alisa 啦，咁另外就佢八歲嘅細佬其實爭一年啫，咁啊就叫做 Gabriel。咁佢兩個咧就突然間就出嚟指控佢嘅爸爸咧生父啦，應該話其實佢哋就。爸爸已經離開了個屋企噶啦，咁佢哋咧就講翻佢爸爸曾經對佢哋做過乜，但係講嗰啲內容咧，即係我覺得係非常之驚嚇咯，同埋即係我有少少覺得似係妄想症嘅人講出嚟，唔好意思啊，即係如果係真嘅話，我真 係 我有啲冤枉咗，但係感覺上係你會覺得哇係咪妄想症啊講啲咁嘅嘢嘅，或者小朋友有冇問題？ 嗱，人又係咁啦，對於自己嗱超出咗自己嘅想像範圍你會覺得佢唔真實啦，但係好多嘢係根本就係。不是一定你想象得到的嘛，很多事发生是你不会估到的，即是如果什么都估到那就没有新东西了，这个世界是不是、即是很多事真的你估不到的，虽然讲到你可能你觉得在你认知范围是超出了这个范围，但是可能都是真的，这个真的要仔细反映分析一下。 同埋咧，呢兩兄妹呢兩子弟好細啫嘛，一個九歲家姐，八歲嗰個弟弟，佢哋用咗而家最興踢爆嗰個方式，就去咩咧？上 YouTube 啦， 上 YouTube 嚇，即係人幫佢拍咗條片咧，就將呢條片放上 YouTube。 其實唔止一條㗎，佢最初係有好多 N 咁多條嘅，咁後屘好似話有啲俾人哋刪， 即係極度震撼㗎呢件事， 好震撼。咁但係大家可能抄翻我哋中文嘅報章，其實冇點報道嗰單嘢， 暫時都冇。 咁但係英國嗰邊咧，尤其呢一個地方 Hampstead 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單好大嘅新聞嚟嘅。咁咧就話説喺2014年嘅夏天咧，就呢一對子弟嘅媽媽同埋佢嘅男朋友啊，就媽媽咧就叫 Ella 啦，男朋友咧叫 Abraham 啦，咁就係佢哋一齊咧就喺俄羅斯嗰度旅行，咁然之後喺機場嗰度咧，佢哋就親自攞住個攝影機，就對住呢個子弟叫佢哋咧講嚇，即係佢爸爸曾經做過啲乜。啊，其實咁點解要喺機場嗰度拍？ 同埋點解要喺俄羅斯咧？佢咪佢嗰當其時，我想 confirm 一次，佢喺俄羅斯定係仲喺 摩洛哥 呢個地方？ 喺摩洛哥嗰度拍嘅， 即係佢唔喺英國本土啊嘛。 係啦。 呢個都係一個 QK， 因為佢嗱佢明白，即係我相信佢唔會去到英國，去到摩洛哥先知道，發覺咦呢個仔女有呢啲嘢想講，佢喺嗰度要佢講啦。點解佢要離開咗英國，去到一個第二個地方、第二個國家，佢先至喺個機場一個咁公眾嘅地方去講啲嘢咧？嗱，如果係六年，如果你有機會，因為我都會播呢啲片段，你睇到嘅話，佢講嗰啲嘢咧係絕對私隱嘅。是即係好嚇人，亦都係好私人嘅嘢。對細路仔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傷害性嘅事情。點解佢會喺 一個咁公眾 嘅地方 嗰度講 咧？點解佢要選擇當其時錄影咧？都係 要 po 曬上 YouTube， 都係可能有心理上嘅分析。 係 正常，你喺酒店房， 至少就係唔正常咯。 係嘛？ 至少就係 唔正常。成件事好唔正常。 唔正常。 咁我哋而家解釋點解會喺摩洛哥，或者點解即係好似好似又要即係佢喺講緊英國發生嘅事啊嘛？但係又唔係喺自己屋企或者喺 一個 被。一個 secret room 嗰度講 啦，公眾嘅地方，咁點解要咁咧？ 嚇，咁但係少少介紹就係阿 Ella 咧，即係呢一個媽媽咧，其實佢本身是俄羅斯人嚟嘅。係 啦，佢呢個名字都係即係改咗個英文名咧，佢應該有個即係本身是俄羅斯名 Griva 係咪？ 識讀啊你？ 咁上下唔知咩蛙咁啦，總之乜蛙。係 乜蛙啦？咁佢就當時就喺呢個機場做咗呢件事之後咧，咁呢啲 YouTube 嘅片咧就哇令到大家覺得哇！真係覺得係咪真㗎？即係點解喺度吹水啊？ 即係無論係咪真，已經封存啦，係咪先肯定呢啲事？ 咁喺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俾大家睇一段片先。咁呢段片咧就係當時佢哋個女咧就叫 Alisa， 就係九歲嘅妹妹啦。 家姐 ，sorry， 九歲嘅家姐啦，就係喺呢一個機場嗰度咧就講咗佢爸爸曾經做過乜嘅。咁話説咧話要心智好強嘅成人咧先好睇嘅話，佢有個警告嘅喎。咁大家先睇一睇，睇下佢講過啲乜，同埋等阿斯提凡翻嚟分析一下佢係咪講大話。 The whole thing. Of the what? What's the what? Of the whole cult. The whole Peter Bell ring. And what do they do in this cult? They do sex there, they kill babies. Sex to who? They do sex to children, they do it to each other. And what are the babies for? What do you get the babies? The babies, we send the social services to do it, unfortunately. They get the babies from families who can't look after the baby and who don't want the baby. Really? Yes. Eat the baby? They cut. Alive? Is the baby alive? Nope. They inject it to make it go to sleep. And then after, Papa tells us to hold the knife and then he puts his big hand on. He pushes it into the neck, cuts it. And after, but when it's upside down, so it's like, he goes like upside, that. How do the babies become upside down? So you get a string, hang it up.And it's upside down when it's asleep. Well, hang the baby upside down after they inject it. Yes. Okay. Miss Margin, the nurse, she injects. Miss Margin? Who is Miss Margin? Miss Margin is a nurse of our school. She does the injecting. She pretends to be kind to my mom and tries to, like, say, be kind. And then after, she just, she injects, she's a nurse, so she pretends to be kind to mom. They wear this special kind of shoes.They make her what shoes? What shoes? Baby skin shoes. Daniel, Felix, and Max. Who are Daniel, Felix, and Max? They work at a shoe shop. Daniel and Felix, yes. What shoe shop do they work at? Daniel and Felix. They work in the next to the O2 Centre one in this tube station. Where? Just inside the tube station. In the tube station where? What tube station, Daniel? O2 Centre one. They take off the skin. I don't know how. The skin of whom? Of the baby. The baby. And they make shoes? Yes. And who wears these shoes? Papa, everyone wears the shoes. Everyone in the cult? Yes. 嗱，當然係要嚟一個翻譯啦。咁、我哋唔可以 suppose 所有聽眾， 唔 係啊，我啲英文都好渣嘅。 得你一個聽得明嘅， 尤其啲英國口音有時都幾難聽。咁啊少少翻譯，其實呢、這個阿 Lisa 咧，就係提到。哇，講出嚟都我自己都好似唔係好咁，好標標個 心 冷冷汗， 成熟係咪？ 係咯，我真係心智唔係好成熟，我唔係好抵受得到呢啲咁恐怖嘅事。咁佢就話其實咧佢爸爸咧就曾經有份咧就係去同佢哋一齊咧，佢同佢個細佬啦一齊咧喺學校嗰度咧或者一啲秘密嘅地方咧，就係對一啲 B B 做一啲性行為嘅事嘅。咁啊，佢冇詳細講係乜嘢嘅性行為啦。咁、但係佢又提到咧，就話其實啲老師都有份嘅、老師一齊嘅，咁啊唔係淨得爸爸嘅。咁亦都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啲 B B 係點嚟咧？就係話有一啲福利機構啦，咁佢哋會從一啲養唔起 B B 嘅屋企啦，即係貧苦大眾啦，攞啲 B B 翻嚟咧，然之後咧就俾佢哋咧就係淫慾嘅。但係個過程係冇講即係點樣淫慾嘅。但係最恐怖咧就係話，其實佢學校咧有一個護士。就負責打針，向啲 B B 打一啲毒針，毒死佢哋之後咧、然之後咧就好似即係湯牛湯豬咁樣啦。 佢仲講曬嗰啲人嘅名嘅喎，即係嗰個護士叫咩名咧？喺學校嗰個護士叫咩名？佢講到嘅喎、 甚至乎咧，佢話爸爸咧就捉住佢隻手，用刀咧就係斬個 B B 嘅頭落嚟，然之後將個 佢仲要形容到自己唔夠力，所以爸爸咁樣幫佢手咁樣喎。 係啊，咁佢後屘我睇過另一篇咧，就話佢爸爸會抹走自己嘅指毛嘅。即係喺個把刀嗰度， 即係成件事好詳細咁交代嘅喎。 而家大家見到 都冇咁詳細嘅喎。 其實而家大家見到係其中一部分，同埋當時佢你見到佢都係一輪嘴講咗好多好多嘢啦。咁啊更加恐怖嘅就係話咧，即係有少少天方夜譚啦，可能覺得似小説咯，我覺得。咁就係話其實嗰啲人咧係佢哋個個咧都會著一啲好特別嘅鞋嘅。咁嗰啲鞋咧，即係嗰啲人嘅意思係佢爸爸啦，學校嘅老師啦，或者社工啦， 參與呢啲事情嗰啲大人。 係啦，佢哋著一種特別嘅鞋嘅。咁嗰啲鞋咧嘅皮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去專係即係嗰啲皮匠啊，專係做呢啲皮嘅。咁嗰啲皮喺邊度嚟嘅咧？就係、是、嚟自 B B 嘅，即係剝咗 B B 嘅皮嚟做鞋。 咁聽見你都驚啦，係嘛？ 有名有姓喎，邊個做啊？咁樣。 系咯， 咁样啊？点啊？ 首先第一件事，我一定问你噶啦。你觉得佢系咪讲大话？ 我觉得佢唔系讲大话，即系 咁 惊。即系但留意一下，因为我哋成日新闻讲话，佢主观地其实同埋佢冇讲大话，唔等于嗰件事系真嘅。我揾个例子咧，即系有啲人话啦，我就被催眠透，你系咪俾外星人捉咗？佢讲到好详细，描述埋咧个环境气氛咁样，跟住咧系咩啊？测谎机咁，跟住话啦，啲人就话啦，嗱，仲话唔系真嘅，跟住咧测谎机讲埋啦，同埋咧睇佢眼角视觉，即系嗰反应。其实 NLP 咪成日讲话咧，即 系 讲嗰时只眼会喐嚟喐去啊。其实小朋友最易见到噶，小于11、12岁啦，即系我谂大约系中学1、2年班前后咧，有少转变嘅。因為佢習慣上講嘢咧，要揾資料嘅，即係會咧掃嚟掃去啊。但如果假設你明顯掃得好緊要嘅話咧，即係嗰個講大話程度應該高 人哋又話咩向上望就咩回憶，咁向下望又想像咁樣。 事實上咧，因為每個人咧個資料個腦咧點等喺邊個位咧，同埋點炒法咧，有少少差異啊。所以而家慢慢啲人講話咧，就唔好 咁咪唔準咯嗰個 NLP。 係就唔好咁死話啦，邊個位係等於視覺嘅抄，邊個位係文字嘅抄，邊個位咩嗅覺嘅抄，你唔好信嗰啲嘢，嗰啲真係就唔好準確。 嗰啲來出書 嘅 啫。 同埋隻眼咧，其實係好。细啊，佢微细咧，上下位咧，其实边度咁大差异啊？个方向嘅箭嘴，即系我做无限次嘅观察咧，其实就系有喐，不过咧就系其实就唔系咁明显地喐。就头先个小朋友咧，嗰、个似乎唔系背诵，亦都似乎咧佢系有少少亲历其境嘅反应。 佢好流利，好似唔使谂， 但系佢一啲都唔惊。 系嗱，有几个情况就系咧，唔惊都唔奇，因为点解咧？即系可能佢嗰啲资料或者本身亲历其境咧，佢感觉其实就唔系恐惧，可能就突然间愤怒。佢有少少憤怒嘅，其實 係有少少憤怒 少 多過驚。 因為點解我哋話咧？譬如見到佢講嘢一個主導情緒就係其實憤怒，同埋指控嘅。我覺得譬如如果假設佢講嘅事件配合佢樣係憤怒同指控嘅話咧，呢、個情緒係可以接受嘅，唔一定驚嘅，驚就講唔到添啦，亦都唔會拍添啦。你見一對咗鏡頭埋埋上喊添啦。但問題係唔同類型嘅人係唔同反應嘅。咁但係譬如你如果假設頭先我有幾樣嘢質疑啫，第一樣就係、是我望呢個小朋友。個樣子我又唔覺得佢話喺富貴區，又唔覺得佢係白有錢，亦都唔覺得 咁啊睇唔出 嘅，睇出其實咧，俾人錫小朋友咧，好易見到嘅啫。 佢父母又冇話錫佢喎，嗱，因為佢都受到呢啲 嘢。嗱，呢部分好緊要啦，呢個緊要就點解咧話，即係如果你話個小朋友話，可唔睇出話有冇人錫佢咧？其實眼仔碌碌啦。 個樣成日咧 開心 鬥人噶啦，即係鬥人笑噶啦。你應該睇嗰小朋友就話啦， 應該幾幸福。 個個行過咧會撩佢嘅，跟住咧個爸爸媽媽好錫佢啊，好前身嗰啲咧，個小朋友樣係嗲啲噶，唔係淨係香港啊，我講全世界啊，係眼仔碌碌得意啲嘅，同埋咧個樣咧係還月色啊。或者叫做感覺上嘅，但係頭先一個咧，其實個樣反而似得阿階層俾人虐待慣嘅。咁呢個咧加埋，更加似，因為點解我就知咧？即係最近有個好 hit topic 咪群組學校嘅，我教兩年群組學校，嗰班小朋友咧全部係可能係好多原因係送去嗰度嘅，被判去，通常都唔係自己申請嘅。嗰啲小朋友就咁嘅樣啦，全部樣咧， 你感覺佢好多心事入邊。 唔係啊，淨個樣就咧係細細個俾人冷待。被人好像人球咁掉嚟掉去，跟住咧喺喊嗰時候冇人理，跟住可能咧發脾嗰時咧，俾人更大發脾氣阻止，係嗰批人嘅樣 子。即係佢哋個樣係會覺得愁啲嘅。 係。 係咪成長咗就會有啲轉變，會掩飾到呢個？ 掩飾咗，但係咧行跡佢知嘅，可能就係有啲就會係變咗恐惡啦個樣子，因為驚俾人睇笑啦。 但係呢一點都係只可以證實咧。佢父母或者佢親近嘅人咧，對佢唔係咁好， 係啱 嚇，或者但係又未必代表佢講嗰一堆。頭先你嗱，你講到啦，佢講嘅嘢，佢冇好，佢冇講大話，但係你覺得佢講嘅嘢唔係真實， 係啦？點解咧？ 即係有人令到佢講 點解咧？好簡單嘅，令佢講單嘢就唔一定咧，就講俾佢聽你要咁講，嗰啲唔得嘅，佢記唔到嘅，我可能就係有方法， 整一本故事書咁樣。 其實小朋友咧瞓著覺咧，你要留意下，瞓冧冧地咧，你側邊講説話咧，佢會發夢嘅， 催眠 係其實催眠嘅一種。 即不斷講一個故事， 睡前催眠，你可以做自己同自己做嘅，或者甚至乎咧嗰排你俾啲畫面電影，不過咧你嗰晚再喺個瞓覺時間，特別見到眼睛喐喐，即叫眼角視，即係呢個傳統嚟啊， 未瞓著， 未完全瞓著，你喺耳朵裏邊啊，嗱，其實嗰個咧今日你睇一個咧，咪爸爸嚟噶咯， 哦， 係咪？ 咁樣要嚟温書得唔得噶？呢個方法， 嗰個通常咧就 喺嗰時候我講一本書，佢會唔會即係聽日即刻背到？ 結合啲情緒嘅嘢，情緒嘅嘢。但你話點解話咧？佢樣咁似真嘅咧？因為成日小朋友記嘢咧就唔係咁硬嘅，你叫文字知道實死。 係 一般都係咧，你話係咁話啦。嗱，你記住啦，對住鏡頭咁樣講，一會甩咳啦，咁長啲稿點記啊？不過如果假設你長時間喺某啲環境裏邊咧講啲故事，嗱諗下嗰個爸爸咪咁嘅咯。有而家都做到㗎，你唔一定瞓覺添啊！你見到個差人突然間捉住話，見到人捉住小朋友，嗱你爸爸成日都咁捉住人嘅咯。即係諸如此類，咁其實咧，佢呢個聯想就變成個爸爸畫面落咗喺裏邊啦。加埋瞓覺嗰係真嘅，我成日話咧，太太同先生都可以做一樣嘢，見到個老公瞓著咗， 你俾多啲家用我，俾多啲家用我， 你好愛我，你好愛我。咁佢咪覺得對我唔住，你買個鑽石戒指俾我咁樣。你連續講十次，嗱，千祈唔好 大家試下今晚 個聲音咧咁高低啊，即係咧有少少訓練嘅，要平嘅， 要平嘅，好似我啱啊，我通得㗎， 要平平靜靜嘅，咁啊不斷重複，不斷單調。 所以我又諗起啊，催眠專家啊邊？ 阿楊志滔， 係佢就係呢個通啦， 係真嘅，因為嗰個咧， 蜜蜂 因為如果唔係咧，你著咗你意識啊嘛，你本身好平淡啊，不斷從單調重複。 咁唔係啦，我準備定一套劇本，日日同佢講嚇，即係不斷咁講，即係希望佢即係會學多啲嘢。咁即係嗱，即係有可能係咁樣受咗人催眠而講一大堆咁。 但係咁我咪要長期咁樣？ 係咪要好耐咧？ 係咯，好長一兩晚。 好視乎咧嗰個小朋友，就八九歲咧，假設話你五六歲就好啦。五六歲真係好難先做到一樣嘢，就八九歲其實咧，我哋話階段咧，佢已經係即係心理學上講咧，佢都前係到 rational 前面嗰階段噶啦，係好近成人，因為十二歲應該係完全成人嗰個階段嚟啊嘛，即係 cognitive development。一般話十二歲，今個情況以前研究十二歲啫，其實而家小朋友比以前咧嗰個研究咧係早大約兩三年到啦，即係三四歲變咗五六歲嗰個階段嘅，我幾肯定嘅，因為我而家望住小朋友知啦，明明以前五六歲先問咧完整語言啊，跟住同你咧即係調翻轉逆處要地如處啊，跟住咧嗰啲邏輯咁樣。我小朋友三歲做緊，即一般我以前讀嘅嘢五歲做嘅嘢。好啦，想象八九歲，如果似以前話十二歲等於成人嗰個咧智能分析嗰個處理，咁即八九歲其實亦得啦。即如果啲人咧以前話啦，中二中三先拍拖，而家唔使注意啦，小學已經係即高小拍拖啊嘛。點解？因為其實就早熟，另外個智能發展係唔一樣。哇！你話八九歲揾而家嘅水平，即2014係八九歲，即其實好近我哋而家啦。你加埋就係嗰個處境嘅話咧，你揾咁一啲嘅 方法令到他即相信某些資料、 嗯、 因為他有疑幻疑真加上一些類似催眠的方法不斷叫做融入那個處境裡面其實五期、 嗯、 真的五期出現這個畫面 但八九歲是不是應該知道即如果拿 BB 的皮來做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就麻煩在這裡因為其實我只能說他的分析那個結構的腦分析的結構用但他的資訊的資料就不夠我們強的 嗯、 所以他們判斷不到什麼意思就是、 嗯、 八九歲仍然會 看超人都會興奮因為真的覺得超人就是超人是會的八九歲、 嗯嗯、 他十二四年是很完整的但因為他的知識的位置知識量不夠、嗯、即是分析的架構的 system 而已、 嗯、 行不行他都沒有 install 啲裡面的 knowledge 下去 或者是非啊 或者 那個 information 不夠、嗯、於是乎你就判別的機制他那個運作系統就可以很正常、嗯、因為他的量不夠就判斷不到是不是真假 這、嗯、個就從這個心理學分析究竟怎解可以令一個如果不是真實的怎樣令一個小朋友可以講一大堆故事出來的方法即是可以用一個半催眠的方法、嗯、即是一個催眠的方法咁就係純粹由佢頭先講嗰啲內容去分析咧，即係從表面嘅內容，你唔好當佢有心理嘅問題，有催眠呢家嘢後邊先。我淨係會覺得咧，點解個細路仔會清楚知道嗰啲 B B 係來自一啲窮嘅家庭，同、嗯、埋來自一啲 有曬前文後理嗰啲嘢。 有 detail 同埋即係佢點會咁記得屋誒、個學校嗰、那個即係打針火嗰個護士叫咩名咧？ 嚇！呢啲話所以就加落去啦， 怪怪地，即係怪怪地，即係點解咁清晰佢講得出嚟？邊個講俾佢聽咧？好簡單， 好難記到咁多嘅， 就係。所以一定唔係背，因為其實見到個樣咧，佢冇背嘅困難，同埋佢樣咧係憤怒嘅，佢呢個好奇怪，因為 即係佢好相信呢件事。 係啦，係真嘅。咁、嗯、但係你話啦，其實小朋友即係假設真係發生過事件，嗰、那個報告形式其實就反而唔係咁樣。 嗯。 反而真的不是這樣的、 嗯、 很多你特別情緒的話、嗯、憤怒會阻礙某些記憶嘛其實是會的嘛、嗯、 即會沒那麼流暢 是的 他一直很流暢地講了一個好像不關他事的故事他又講出來但他自己是身處其中的 我聽史提反感的分析似乎有些懷疑是不是有人教唆他們 他直情是 我直情是 肯定是 我懷疑我第一個反應那些已經是 了喂但應該看他弟弟他弟弟都同樣錄了很多 video 的嘛其中一段我又再分析他弟弟是不是有同樣的反應表情因為弟弟小他一歲 好啊那給多一點背景資料大家先剛才呢、嗯、聽到段片裡面有人問他東西的嘛其實那個就是他媽媽的男朋友、他媽媽都有加把口就問、啊、叫他補充、啊講翻少少背景咧，就係話依兩個小朋友咧，佢個生父咧就叫做阿 Rick， 阿 Ricky 嚇，咁咧就四十零歲啦，四十零歲嘅一個個樣其實望上去都唔係太過猥瑣嘅，即係唔係太猥瑣，即係唔會 你接受到。 我唔知點講啦， 即係介紹你識都 OK 嘅。咁即係你唔話佢咁賤格，我又唔即係唔會覺得佢咁賤格啦。咁但問題就係、是，當然呢個賤格係究竟係咪真咧？我就即係而家冇完全而家唔知道嘅。咁、但係呢兩個小朋友口中就係咁樣講啦、 嗯， 就係話佢爸爸就係曾經做過啲咁嘅嘢啦。咁、其實佢媽咪就係俄羅斯人啦。 嗯 爸爸就是英國人啦，咁佢哋就一起住喺呢個 Hampstead 嘅地方啦、但係爸爸咧，其實零七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俾媽咪咧趕走咗。 趕走咗嗱，反要留意喎，係阿媽趕走個老豆喎，唔係老豆趕走個阿媽喎。 係啦，咁點解要係啦？點解要趕走佢咧？ 因為他就發覺呢、這個，佢自己聲稱就話呢個爸爸佢發覺都係有啲怪啊，即係對啲仔女都係好多奇怪嘅行為啊等等，佢覺得好唔妥啊，即係包括一啲性騷擾啊，或者係啲即係又唔錫佢哋啦。 零七年就吞翻減翻七年噶咯喎， 係嗰時好細個啊嘛，得兩三歲 啊。 其實呢、這個小朋友有講翻咧，其實佢哋一歲開始咧已經俾爸爸係搞嘅。 嗱、 這個就肯定有問題啦。 點會記得？ 呢、這個肯定有問題。 點會記得啊？ 因為一歲就第一不會很清楚記得啦，就係話咧嗰個詞彙形容咧應該係被教嘅。 嗯，嗱、我哋又再睇埋後邊係咪真係可以證實阿斯提凡所講係咪真係受催眠而講出咁多答案呢、因為其實嗱、那個年紀真係有啲怪。 催眠話叫誤導啦，即係嗰個又唔係好正式嘅催眠程序嘅。你 但係都要好強烈嘅誤導先可以。 個誤導就係 不斷咁誤導，講好多次。 同埋幾肯定嘅就係咧，佢好簡單揾啲日常生活就係、是。他有些人咧，應該係好早年咧被妖魔化，他相信嗰人係壞人，他才會講啲咁嘅嘢，好簡單 嘅。 你爸爸是不是 monster？ 會嘅會嘅， 係嘛？但唔係咁嘅樣咯，係恐怖啲啲咯，得唔得？咁加埋咧，即係可能每次見到啲嘢咧，即係可能係遇上啲惡劣情緒咧，佢都會有啲方法入埋佢爸爸嘅位置落去嘅，咁令到直情係好統一嘅對佢反應。 但佢媽咪 Ella 其實有都同警方後尾講翻啦，即係件事後尾就變成一件司法嘅事啦，咁就係啦，即係搞到去警方啊法庭嗰度啦。咁佢媽媽有講過咧，就話其實佢留意到佢兩個小朋友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就有啲好。 怪的行為，即係同一般小朋友不同的、嗯、例如在街上突然間會亂咁叫啊，撞個頭埋牆啊嗰啲咁嘅， 好多小朋友都會 嘅 其實， 好多小朋友都會呢個完全係佢阿媽冇湊慣仔係嘛？ 同埋佢 見到其他小朋友 會好唔開心、啊， 撞個頭埋牆少啲，但係成日叫係有幾奇啊！真係， 話佢突然間就會真係好唔開心啊，或者覺得佢哋係有啲有隻情緒唔係好穩定咁啦。 頭先我講過，我唔似覺得佢阿媽錫佢咯，因為佢個兩個樣係唔似被即係寵愛大嘅小朋友 咁，即係唔係一個幸福家庭入邊嘅小朋友。 更加不奇怪 不是，不過事實上她媽也有說她都留意到她的老公是應該是有虐待她們的、嗯、但她沒有一個實質證據，但都試過見到她， 但你說2007年趕她走嘛， 是很小 的那件事、 啊、不是，我再說一下，因為2007年之後呢，其實她這個、前夫呢，她是不是真正離開了家的，她是不斷回來家強、嗯、硬入屋就鑑粗嚟，就要、嗯、要想湊佢小朋友走或者點咁、嗯，但係佢 又試過入屋之後即係打啊，即係或者騷擾啊 Ella 個媽，即係佢外母前外母咁。 咁所以 Ella 其實報過好多次警㗎啦，咁就報咗五次警啊。咁啊但係每一次咧，即係報警之前咧，佢已經溜咗啦咁樣，同、埋就 即係趕你走係冇辦咩手續嗰啲嘅。 佢就咁講就 走 了，我其實就冇乜證資料話佢 離 婚，因為佢後來有法庭會判佢即係幾時可以見，幾時唔可以見。 香港跟英國㗎嘛，因為以前就咧有強制啊嘛，判咗唔俾近佢幾多公尺咧。 啱， 就馬上可以唔可以近幾公尺。 即係一路嗰個法庭又冇判到咁樣，只係即係佢，但係佢哋應該離咗婚，因為咧有一啲限制，就話佢幾時可以見啲小朋友咁樣，有限制，咁即係有離咗婚㗎啦。 但係最荒謬就係 分咗居㗎啦。 荒謬就係其實佢呢個太太咧 ，Ella 咧就一路都是向法庭想申請一些程序，令到她老公不要再接近她的小朋友。 但她老公不斷地照，即是不理會那個 法庭的班令，是照接近她小朋友。 不是，是法庭沒有理會她，是即是沒有，一直很多人都沒 有 批准。有 沒有她媽的訪問片段？ 我 查下 佢， 等下，本 來冇準備。假設當然即係純粹，譬如查案啊，佢小朋友看完啊嘛，即係證明好似玩我直覺分析，或者透過啲簡單分析就係佢應該冇講大話，即係有人指示啊嘛。咁我跟住望嘅只能就佢阿媽個樣係點樣咯。係冇突然間咧？點解佢法官會唔理佢咧？可能就係一睇你阿媽個樣你即係傻啦。 嗱呢個，但係咧就算可能係都好咧，呢個係講緊好多年前啊嘛，好多年前即係唔係發生。現在這個這麼激烈的指控的時候，是說幾年前他離婚之後，他聲稱他前夫還間中去騷擾他們，還甚至強行入屋這樣。這些指控呢，即如果你是警方，或者你是警方，應該是警方先，你聽到這些指控呢，你是不會想你是傻的， 通常都保護女人， 不是 保護 父母，是沒錯，第一就是一定接受了就之後就可能做一些程序上 的，一定會做事的嘛， 是嗎？譬如很簡單的，即落保，跟著可能有些事檢控程序之類之類，可能上法庭很多咁嘢啊嘛，咁另一部分就是現代人嚟啊嘛，最簡單有好多年前都知㗎啦，你裝 CCTV 佢入屋強行入屋，點會冇證據啊？ 咁嗱，呢個證據又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佢有冇足夠證據指控佢前夫另一個問題啦。但係即係佢個法官如果喺當其時已經發覺佢阿媽嘅精神有問題，或者佢根本係疏疏地，甚至講佢疏疏地，佢分鐘嘅法官已經會嗌翻佢老豆嚟，不如你睇一睇先，可能你要照顧。 事實唔係啊，事實就係佢老豆後屘申請即係要接觸多啲 佢。即係由佢老豆主動申請先至開始有嘛，佢法官從來冇咁做，即係起碼佢唔會覺得呢個女人嘅精神有問題，佢唔適合照顧小朋友，佢當其時冇發現呢樣嘢嘅。 即係法官冇主動 冇呢一個感覺嚇，起碼。即係話當其時咧，就算你見到佢阿媽咧，你都可能會覺得佢阿媽係正常嘅，起碼佢喺表面正常，佢後邊有冇打仔係狂虐待佢唔知道，但表面上係正常。 嗱，我話佢啲傻嗰種咧就幾種，我就唔係真係望佢咧黐線就唔能夠照顧人嗰種，即係話一個人咧係妄想，但妄想唔係即係害嗰種啊，即係突然間覺得咧好想揾啲嘢令到自己達至自己目的嗰種。 即係想要善 跟住誇張咗啲事實。 誇張咗啊！即係突然間咧不斷咧，我報警啊，我老公又嚟騷擾我啦咁樣，跟住係嗰啲咧，跟住差人一望又嚟，即係可能係已經。 其實我生活上都遇到呢啲。 佢又嚟啦。 好多 係 啊，好多嗰啲講啲嘢好誇張，你都 跟住派一個人出嚟話你幫我。 你遇到那些警訊那些是吧， 我不是那類 啊。如果你這樣說說我們開始幅圖畫慢慢出來，你剛才真的很不明白，這 些就是那個催眠 專家，就是 催眠他在旁邊說的， 因為我不明白，因為說到他老爸那麼變態，又搞兒子又成搞女，竟然說老爸一申請想接觸小朋友可以批准什麼呢，批准逢星期六早上10點到黃昏的6點8個小時 18個小時 給他們跟著老爸， 即是逢星期六就跟著老爸。 其實法律呢，因為這方面我就近這兩年查過的資料，即是以前香港之所以近年要改婚姻法，就是現在 女性好強嘅，突然間唔俾你探咧，真係可以唔俾你探。 嗯， 即係你先係非法地唔俾你探，即係 家庭 班令。 其實一般咧，一般差人咧，突然間個女方好強烈俾嘅探咧，就算法律話咧，即係有即係容許咩週末可以探咧，好奇怪嘅。 嗯， 即係有時係有啲位咧係會唔執行，直情咧唔俾你見咧，你投訴都冇辦法啦，因為個官同你講話，其實幫唔到你啊，即係你同 嗰個法例上嘅問題。係 啊，所以而家就咩咩個宣傳口號嘅，咩婚姻情不在，親子情永在。根據一樣嘢，好啦，由此我推斷以前一個婚姻法咧，或者一個婚姻個保護咧，有時幾傾向咧女方啊。所以話點解無端端佢唔理佢咧？ 哇，所以我就覺得好懸疑啊！呢單嘢 咁一定係有嘢唔妥啦。 咁但係咁， 佢唔係唔理佢，佢話佢阿媽，佢阿媽唔理佢。 法官啊， 法官啊，點解唔理啊？ 點解話點解無端端咧？佢話咧騷擾喎。 我覺得佢係冇證據，因為佢從來報警都係冇證據。 佢老公已經走咗啦。 係啦，佢永遠都話佢老公係走咗啦。咁你又冇 CCTV， 冇 video， 都唔 係㗎。 一隻如果你話佢喺個小朋友有冇搞小朋友先？ 搞個小朋友， 女人講出 嚟，佢絕對係冇證據啦。如果有已經有個搞個小朋友嘅證據嘅話，一早就已經會的。 嗱，有冇證據咧？ 有冇講過先？ 應該咁講，去到係啦，零七年嗰時係冇嘅。 零七年嗰時冇嘅。 之後咧，頭先嗰啲 YouTube 片啊， 去到2014年咧 有冇 咧？ 出曬係有嘅。 依家會講咩？ 個女仔有冇話個爸搞佢啊？ 係啦。 就係、是、嚟到呢個2014年之後，就係、是、公開咗呢件事啦。係 啦， 咁、但 係都有所謂嘅證據嘅。 係啦，咁嗱，少少再補充少少就係話咧，其實佢阿媽咧，其實就係話佢老豆每一次湊完兩個小朋友走之後咧，佢就好遲先至，永遠都 唔係六點就翻嚟啦，又過曬鐘啦， 永遠過曬鐘啦，同埋翻到嚟咧，依兩個小朋友咧就好似咧營養不良咁啦，就好似 好唔舒服， 食又嘔啊， 好多時又會發燒，甚至發高燒幾日唔退。佢聲稱有一次個女咧發高燒去到咧唔退，心直頭想要送佢入去急症室咁滯啦，但係都係冇送到嘅嚇，即係揾個家庭醫生搞掂咗。咁又話翻到佢咧，又成日發燒啦，又成日 都有證據啊嘛。我就想翻一般常識啫，個家庭醫生本身都可以提供有啲嘅。 係係 如果有人咁仔細去查就 咁又冇人查呢個另一個問題。嗱又佢又話個仔女又翻到又會嘔啦，會屙啦咁樣嘅，即係好唔妥嘅。咁佢亦都會講過咧，就係話佢曾經咧同嗰個前夫講咧，即係呢個阿 Vicky 咧就話咧，喂，我對仔女，佢話唔知點解佢話佢 on diet。佢可能要即係唔好亂食嘢嘅，佢要食翻啲嘢。咁佢媽咧就聲稱咧煮埋啲嘢俾佢老豆，就話不如你嗱你帶佢走還帶走，你俾佢食呢啲嘢，你唔好俾私下俾啲咩零食啊，或者煮啲咩 食 啦。跟住佢話咧，佢老豆冇理佢，就完全冇食呢啲，就唔知俾啲咩亂食，次次翻嚟都屙嘅。佢咁講 嗱，所以咧而家全部好多係啦，佢係咪一面之詞啊？妖魔化定係還是真有歧視咧？ 因為 後 邊佢嚟咗警之後，佢反而會適用呢個 video 拍低，即係嗰幾年佢唔會一翻屋企就拍 video， 呢個好奇怪咯。 我又唔肯定佢嗰幾年會唔會有 video， 但係起碼冇 po 上 YouTube， 或者佢覺得嗰啲內容，或者嗰啲內容冇咁激咧。即係譬如嗰間等你突然間影個細路喺度嘔，咁人哋唔知你做咩事啊嘛，你唔可能喺側邊旁白一個故仔。但係如果由個細路仔講出頭先嗰個咁震撼嘅對白嘅話，你睇到都 因為大家覺得小朋友。 效果不同 小朋友雖然會講大話，但是你能夠咧話如數家珍咁又巨細無遺咁講一啲咁嘅往事出嚟咧，即係佢哋，我諗好多人都會信 嘅。但係我有啲擔心，因為咧有時細路仔頭先，我又懷疑話點解佢會知道啲咁 detail 嘅嘢？人哋嗰個名啊，啲細路仔邊啲 B B 喺邊度啊，嚟嘅屍體喺邊度嚟，佢都知。 好不可思議。 我哋就覺得好不可思議，但係嗱，等於阿史提反頭先講，佢九歲其實都等於而家即係以前嗰個佳拉嘅十二歲都係成熟噶啦。係咪佢有時聽到啲人講嘢嘅時候，佢其實入咗腦，佢係會記得嘅喎？你唔知個細路仔啊咁聰明嘅喎，其實佢可能記得，只不過我係低估咗佢咧。其實佢講嘅嘢係真係佢聽到翻嚟，因為可能有人 其實嗰個都唔會聽到翻嚟，聽到翻嚟唔會咁樣詮釋噶嘛。 嗯、 你唔會話 即係始終嗱呢件事都係人哋 你唔會知道嬰兒係邊度攞翻嚟噶嘛？你現場係唔會講噶嘛？ 咁可能嗱，即係我就話我假設啦，即係可能咩可能性都有啊嘛。喺後邊有啲人即係參與咗呢件事嘅人喺側邊講，即係會提及呢件事，提及嗰啲 B B 嘅來源，提及嗰啲 B B 屍體嘅來源嘅時候，佢聽咗入腦。即係嗰啲人講嘢嘅時候，大人係咁嘅，大人咧成日都以為細路仔咧唔知嘅，即係你都唔知我講咩啦。我講完你都唔會記得啦。咁佢喺側邊咧就照講，咁但係個細路仔其實係知嘅，佢就聽到你講咩，於是會記得入腦，跟住佢就好似頭先咁樣複述咗翻出嚟。 就話爸爸帶個姐姐翻嚟啊， 講好多嘢出嚟 一齊瞓覺咁樣。 係啦，係你有發現嗰啲 都係嗰啲嘢啦。 咁但係大個咗之後，即係嗰啲大人又會覺得佢，你都冇可能知啊。頭先好似我咁嘅反應，但其實唔係喎。佢係咪真係有可能知嘅咧？ 係唔係？其實嗱，好簡單啫。揾頭先，即係我英文唔好啊。根據你翻 驗去， 佢話佢知道咧，咪咧皮係 B B 做嘅。其實嗰個咧要現場對答，令佢明白呢個位咧。我諗個對答都幾複雜。 會唔會後邊有個人話呢對鞋？ 就係嗰個 BB 嘅皮，即係咁有唔有人對答咗，而佢聽咗入腦會唔會？ 情況，因為其實你會唔會喺現場同嗰個工匠咁對答咯？ 嗱，咁樣嘅，佢其實佢哋有講過，即係佢哋所經歷嘅事咧，都係喺2010年到開始啦，因為佢哋入咗學校啦。 嗰時好細啫喎，都 喺一啲教會學校嗰度，係有幾年嘅時間咧，可能係即係如果根據佢哋所詳述嘅咧，就係話佢哋係長期同呢一班人一齊，佢哋甚至乎講得出邪教呢個字嘅。嗱，不過講到呢度咧，下一 part 翻嚟咧要睇埋阿細佬，阿細佬講咩咧？喂，其實佢講啲嘢更加驚嚇，我覺得。翻嚟咧再聽啦，好唔好啊？咁啊，非會員嘅朋友咧，而家睇完 YouTube 之後咧，就可以去我哋 www.radio99.tv 喂，俾呢個 269啊，可以即睇嘅， 269嚟睇我哋嘅三個節目啦 嚇。即俾唔可以即睇 先，即俾 PayPal 咯，冇問題啊。 Okay, okay, 銀行過户咧，我哋都好快咧。 唔緊要，就算唔可以即時睇啊，你第二日都可以睇翻，好過第二日睇唔翻嘛，睇唔到先嚟揾嘢講落去噶啦。 係啊，好精彩，我哋翻轉頭繼續講。 好。 呢一班咧，即係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 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 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飲。 仲有咧？ 仲有逼我食阿芳啲大便啊！好臭啊！ 上官師傅又有很多不同的、這個、關於西藏的秘聞要說要爆、啊嗯、 其實呢當時對上個大寶法王走的時候呢是已經講落有幾樣東西，但是很奇怪的、在整個尋找所謂轉世靈童的過程當中呢、就會有一隊使團的就知道裡面當中可能有一個小哥就會是新的一個大寶法王、然後再要找到他再要找他試、咁通常揾佢試咧，就係、睇你身上高有冇啲前世今生嘅痕跡。但係最奇妙嘅地方咧，以前試過噶啦，就係、一個凌波車 split 做兩個或者三個，再有機會再分啊，再分咗出嚟、因為你發現原來兩三個小朋友都同樣揾到嘅，咁、就證明呢幾個都會係咯。 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啊鬼陪你去旅行， 其中去咗一個地方新加坡。東海岸嗰個位置， 哦，食海鮮嗰度， 嗰個地方你有印象係有一個停車場嘅。話說咧，嗰度咧就係 N 年前啦，佢哋形容就話 N 年前發生咗一個意外，就一個女士係喺嗰度難產死咗嘅。 咁有靈體對你做啲咩？ 冇啊，其實佢只係一路喊咯。 對住邊度喊？ 對住個海。 對住海，你有冇嘗試走去前邊 咧？有。其實我一路行前面，佢都仍然係背面。 即係話你一就諗住去前面望一望佢樣，你發現佢又喺你前面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仍然揾到背脊得 罪。係啦，係啦。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10:30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蜜莉晚晚陪住你。